最高的围城，全是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用我喜欢的模样登场。 Let me growLet me grow. 没有人执着，我和你都在 却发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你永远不能发现我，我也不散发光和热，会炽热，会冷落，不独特。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小小银河，这个好比开每一个大大的漩涡，宇宙间秘密有很多，星空靠近就不闪烁，不炽热， 外窗的水，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北京时间就不报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在刚才看到我的时候，他跟我四目也没有相对，然后我们两个相视也没有互动。其实作为一个出品人来说，我是蛮能理解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站在他的立场上。但是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他们并没有得罪您。 大家好，我是大圆。 大圆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怎么样在工作当中学会有效的偷懒。那今天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都可以跟我们在第一时间做今天话题的一个互动。那大家在今天的问题上可以来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有没有曾经在工作当中偷懒。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你认为在工作当中的偷懒对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现在呢大家都可以在一直播找到我们，跟我们留言。今天先问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大圆啊，大圆，你觉得你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人吗？广告之后回答问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正在直播职场有高招。你是不是一个在工作当中会偷懒的人？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在半点之前把这个问题已经抛给了我们节目的出品人袁伟大元啊，先问一下大元，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工作当中勤奋的人吗？ 我肯定特别勤奋， 嗯 啊，但是同时我也是一个偷懒的人， 嗯啊。你怎么理解这个勤奋和偷懒？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只剩半小时了，所以前面的这个寒暄就略过。 嗯， 首先呢，就是如果懂得技巧在工作当中，如何去偷懒的人，他有一个前提，他一定是很勤奋的人。 嗯， 他会非常清楚每一个工作重要的节点在哪儿。 嗯， 所以同样的一个结果的话，有些人可能需要一天或者是两天， 嗯， 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去完成， 嗯 啊，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完成的过程是这个直白的展露给他的 leader， 嗯 啊，那么可能 leader 会看在的这个态度上给一个态度分，嗯，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存在着是我可能貌似我只工作了一个小时，比如说我早上约定时间是9点到，但他可能10点半才到， 嗯， 但是他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就把领导约定的这个时间， 嗯， 说所要拿出的这个结果全部呈现了， 嗯， 所以这部分人呢是属于技能高超的人， 嗯， 他可能会用其他的这个时间来去这个上上网课呀， 嗯， 或者周末的时间去参加一部分沙龙，我是属于这样的人 啊，所以，你刚才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就利用半小时的时间把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它压缩了，我们高效的出一个节目，好吧？ 好， 你觉得工作当中偷懒这个事情？你认为是有益的，还是说它一定是有利弊关系的？ 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偷懒， 嗯， 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偷懒呢，实际是打了一个双引号， 嗯 啊，并不是为了偷懒， 而偷懒。 嗯， 我说的为了偷懒而偷懒的话，这个因为高丽是这个老职场人，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为了偷懒而偷懒的这个行为呢，嗯，是比较直观的。 嗯，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任务，我交给 A 和交给 B， 那么 A 呢他可能是这个你告诉我，比如说查什么资料， 嗯， 我曾经的一个助理啊不太合格，干脆就给我这个百度或者这个天眼查， 嗯， 直接复制粘贴了。 嗯， 那么同样的 B 助理的话就不是啊，而且呢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复制粘贴的话，我可能半个小时或者十五分钟我就搞定了， 嗯， 我根本就不需要一天的时间。他呢是在我交代给他的这个工作一直到这个五点钟六点钟下班的时候， 嗯， 才交给我， 嗯， 而且复制粘贴都没有很好的调整一下字体， 嗯， 非常非常的粗糙。那我再说我的助理 B， 在我交给他之后， 嗯， 他没有他首先他会在网络上查一部分， 嗯， 但是会按照一定的这个逻辑帮我筛选过滤掉， 嗯， 一些糟粕信息， 嗯， 同样他会一一的打电话， 嗯， 甚至呢他这个中午的时候跟我告了个假， 嗯， 他说姐这个事情我可能需要去现场， 嗯， 去这个调研一下， 嗯， 然后我就给他了一个假，在下班之前大概是三点多钟的时候， 嗯， 他出去大概两个多小时、 嗯， 三点多钟的时候回来了啊，然后在六点之前把所有的我需要的这些资料， 嗯， 非常清晰的整理给我， 嗯， 所以你说他是偷懒还是不偷懒 ？A 是特别是典型的为了偷懒而偷懒，但是谁都不傻， 嗯 啊，对， 所以在你看来，这 B 的偷懒是有效 的，而且这个偷懒不认为是一种偷懒，而是为了更高效的出一个工作的结果。 是的，而且他在这个就是我在布置给他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了， 嗯， 他说姐，今天我一定会在下班之前交给您， 嗯， 但是呢，我晚上订了这个话剧的票， 嗯 啊，我想去看话剧，我说没问题 啊，他会把所有的事情跟你直接说， 对的， 并没有在工作当中用这种小伎俩。 嗯， 所以这样的员工其实也是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就是工作当中我们要多诚实。 嗯， 我们也期待有机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刚才说到这个偷懒，就是我能理解，就是大元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个自己辩证的看法，就如果是真的偷懒的话，只是为了把这个工作做一个交代，一个应付差事。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高效的偷懒，是为了让这个工作的进度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劳逸结合。那这个逸呢其实就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大元你自己首先有没有在工作当中因为偷懒有过负罪感？ 没有， 嗯， 因为我呢就是比较我特别感谢我之前的这个领导， 嗯， 他们是特别典型的结果为导向的， 嗯， 他不太在意你的，当然你这个工作如果是超出他预期的话， 嗯， 他会这个重重的这个表扬你， 嗯， 给予你更好的资源， 嗯， 是我因为我今天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个工作习惯， 嗯， 是拜我这个之前的这个老领导所赐，所以我非常这个坦诚的说，在我的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还真的没有偷懒过。 嗯， 如果说有偷懒的话，可能是我会提前完成领导布置给我的工作任务， 嗯， 基本上没有拖过场。 嗯， 如果我拖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需要其他部门去配合， 嗯， 需要外力的一些支持，我会提前跟领导说。 嗯， 那领导呢，可能他会在他的这个能力范围内给我提供一些驰援。 嗯， 但是这个也需要沟通，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时间。 嗯 啊。但是就是我说的有效的这个偷懒，就是一旦我这个把我自己这部分工作完成了，我还空余一部分时间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参加所谓的这个周末的一些培训班啊， 嗯， 包括在我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读了我的研究生。 嗯， 哦，对，这个你说算不算是偷懒呢？ 嗯， 它可能占用的是我一部分的这个工作时间， 嗯， 但是我有个前提，就是我已经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内容， 嗯， 已经超预期的完成了。 嗯，你比如说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一种另外的理解方式，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一种工作态度吧。他觉得如果说我的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可能是在晚上下班之后我用了加班的时间， 嗯， 但是呢我正常上班的时间呢我用来睡觉，就是我跟别人的生物钟是相反的，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这个工作因此滞留或者是停滞。那但是很多的人会有一个概念，之所以是职场人就要按职场的规则来做事儿， 嗯， 就是你这个点儿没有到， 啊，比如说我们正常上班是9点到12点、这个时间你没有到，在我们看来就是偷懒的，不管你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职场理念的冲突的。你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 我觉得呢，就是几点到或者是几点不到呢，这个要看你的工作岗位。就是比如说我会原谅这个我们当时做插画的这个小朋友，我们规定的工作时间呢是9点，他可以10点半到。因为这个孩子我观察了一下他的这个作息的这个习惯，他比如说晚上是他创作的高峰，所以呢这孩子 你就会刷朋友圈关注他是吗？ 我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我最早期创业的时候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的睡眠不太好，老是中断的。就比如说到凌晨1点2点，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已经睡了，我可能会突然间惊醒，然后呢就是信息焦虑，看一下这个朋友圈有哪些内容，然后莫名的发现啊，这个孩子可能在晒，但是他晒朋友圈的时候呢会很短，他可能第二天早上他就删掉了。他不是为了给谁看，就是这个孩子北京男孩 一时间的这种发泄。 对，就是说啊，我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不是发泄，他是觉得晚上工作的状态很嗨，他画的这个插画他自觉特别牛，然后他愉悦一下， 然后第二天会删了。 对，第二天他就删了。 这种情况也挺奇怪的。 很多这个小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包括表达一种愤懑的情绪，或者 diss 某人，都是在短时间的分享一下朋友圈，然后在短时间的，短时间的，然后再把它迅速的去删除。是的， 所以是你认为工种不一样，你对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对， 就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工种，你可以不按正点来上班，我不要求你坐班。 是的， 但如果你是行政班，你就必须要恪守每一个的工作环节。 对的，这是因岗位而定，因为实际上，我们尤其在今天在探讨，组织也好，管理也好，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他就像婚姻一样，各砍去一部分，然后组合成，你会发现一个集体当中或者说一个组织当中都是各取所需，你就不可能要求这个人一切都按照你的这个框去来，这个是属于这个20世纪的这个管理模式，但是在21世纪，尤其是在这个2018年的今天，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就是更多组织所谓领导力的时候，更多的是包容，就是把好的可以为工作所用这一部分留下，不能为工作所用的，那你要给每个人隐私和生活。 所以你觉得领导的一个艺术就是知人善任。 是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自己公司当中团队当中有这样的孩子的设计岗位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从你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你是那种特别可以有效的识别员工是不是偷懒，然后有效的利用这种高效偷懒的这种领导吗？ 我是属于这种。 但是我发现，大圆有个习惯啊，他就是他自己在朋友圈这个过程当中，他好像实时在，因为他的这个小助手还有公司员工的这个微信我也有，就是他的那个小助手只要发一个朋友圈，然后大圆会很快的跟帖，然后跟帖的过程当中不乏这种催单的习惯，你什么事儿做完了吗？你怎么样？你觉得你这种的互动方式，你的下属他会正确的理解吗？ 实际上我也有我自己的这个缺点，我是属于优点和缺点都特别直给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往往会关注我想要的那一部分，然后有的时候会忽略他每个人的单体的这个感受，因为就我而言，如果有人催着我的话，这种感受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工作，因为我也会经常跟他说，就是你的所有的努力，你想突破低薪拿到高薪，所有的背后都是努力，然后都是放弃自己所谓岁月静好的一些生活，在你这个年龄只谈努力只谈勤奋，你所能置换的只是你的时间，还没有你的所谓才华和你的专业度，当我们在探讨专业度的时候，你才可以拿到 高于你这个年龄段的平均薪酬。 嗯 啊，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嗯， 但是即使有抱怨的话，那我就当做没有听到。 嗯 啊，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在完成这个工作内容的前提下， 嗯， 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补偿他。 嗯， 比如说给予的一定的奖金， 嗯， 比如说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 嗯 啊， 所以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先 diss 爽了再说。 对， 嗯， 就是同样的话，我也不拒绝别人来 diss 我。 嗯 啊，就是你有观点，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工作当中， 嗯， 有效的沟通是特别好的， 嗯， 就是包括争吵， 嗯 啊，永远都不要排斥说我们的观点不一致， 嗯， 永远也不要想说我们都一致，如果都一致的话，那个组织一定是一滩死水。 这 是不对的， 其实这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不管是跟大圆在工作当中接触，还是身边的一些人，你会发现其实在职场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节约成本的方式，就是大家对某一个问题拿到台面上，就是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的职场情商来说要求很高的。 是的， 就是你怎么样来对事不对人。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种情感性是非常复杂的， 嗯， 很容易把个人的情感掺杂进来，所以这也就涉及到我们今天工作当中有效偷懒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嗯， 那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的态度来看待这种偷懒，就显得特别的可贵。所以你会建议你的员工给你提意见吗？比如说有一天你安排好的工作，比如说你几点要开会，但是这个会呢因为其他的事情你把这个会做了临时的线上的调整，他可能因为要开这个会他已经付出了时间啊，比如说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一个开会的地方，员工会不会直接给你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意见？ 他们可能不太敢， 嗯， 但是会背后吐槽。 那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你可以只给他，你也建议他们跟你去直接的互动，甚至争吵，他们为什么不敢只给你？ 我自己反思过， 嗯， 啊，因为这个请了一个比较强悍的这个 HR， 嗯， 然后他说，首先是就是，我太借助于我的这个助手了， 嗯， 助手来去形成跟他们的这个有效沟通， 嗯， 所以对于在这个底层的这个员工，他可能会觉得，他们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渠道被堵住了， 嗯， 我可能只信某一部分人， 嗯， 因为我经常会强调管理的半径是五个人， 嗯， 有效管理半径是五个人，如果再多了的话会这个延误时间，会影响对一个趋势和一个执行力的这个时间节点。 嗯， 所以呢，再一个还有就是我可能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 嗯 啊，我是有的时候尽量保持亲和， 嗯， 然后保持不是那么有攻击力， 嗯 啊，这个尽量把自己的这个锋芒去收敛， 嗯， 但是呢，就是在我往往沉浸在工作状态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是不能自已， 嗯， 啊，因为我并不是一个表演型的一个领导， 嗯， 啊，有这个，我看到了高兴的或者是不高兴的， 嗯， 我都会这个稍稍停留两秒的时候， 嗯， 会直接的表达出来， 嗯， 啊，这个也是我的优点， 嗯， 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特别直给。特别直接， 嗯， 但有的时候这个比较这个脆弱的小朋友， 嗯， 他可能会受不了， 哦， 啊，因为一旦达不到我的要求的话，我会劈头盖脸的不容分说的， 嗯， 这个很刻薄， 嗯， 很刻薄，而且 所以你不回避这个问题， 不回避，而且是赏罚特别分明的，嗯，就是你做得好的话我红包直接打给你， 嗯， 你做得不好我直接 diss 你， 嗯， 哦， 所以这个其实我是能理解，嗯，但是我相信这对一个人的这个职业度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你能把这些事情很辨析的摆在自己面前，嗯，就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平常已经习惯了我跟大圆在节目里我对他的各种 diss， 当然这个我不是有意的，是因为有一天他跟我说，哎，你一 diss我的时候数据特别好，我说那你既然都有这样的诉求吧，我就直接给吧。但是呢，比如说像今天，我首先坦白啊，承认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晚到了半个小时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换作他的角度，我也不可以平和的去面对我的这位合作的搭档，所以今天他就特别直给，他在导播间没有搭理我，就是一眼都没有正看我，我其实今天妆化的还挺好的，但是没有看我，我理解了他，然后坐到直播间他还是没有看我，我依然对他理解，所以这种我觉得这种情绪的直接表白有的时候不是一件坏事情， 嗯， 就可以让大家瞬间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说了，这对一个人的职业度是有很高要求 的。 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是不被别人认可接受的， 嗯， 那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和互动。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被认可，就是没有办法就理解的话，它可能就成为职场大家一个对立的一个事情。 是的， 就是我可能会说我比如说我辛苦付出了100次啊，我可能有这么一次，那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们关系挺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但是往往就是因为你的这一次可能并没有给这个团队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碑也好，影响也好，那可能对于其他的人就是伙伴来说就是不公平的。 是的 啊，你听出来我在检讨自己吗？ 啊，就太迂回了。 迂回了 啊，特别迂回， 我错了。行吗？ 就是实际上为了这个高丽今天的妆容，然后我实际已经走到家里楼下了，我突然间想到我没有给他带眉笔 啊， 因为之前就是我从韩国回来带了一支特别好用的眉笔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眉毛比较茂密 就没用， 也没用， 所以意思就是你已经下楼了，出了门了，想起来又回去给我拿了一趟， 对， 结果我不争气的迟到了，你就不打算给我了是吗？ 就是我还是要给你， 好样的，干得漂亮，大气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导播老师，其实后面半个小时也可以借我们用一下，允许我将功补过一下。你知道，为了一支眉笔，我是可以瞬间点燃自己的。其实我觉得，关于偷懒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字眼，就认为它是一个负能量的词，就是因为偷这个事儿，首先不是一个好事儿，然后懒，它可能又是一个惰性的词。 对的。 但是其实呢，在一些比较比如说比较正规的企业，或者比较大企业，或者是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他会比较看重所谓会偷懒的员工，前提是我们有一个会字。 是的，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懒。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渥太华有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宾馆，那这个豪华宾馆的这个老板呢，他用人机制就是评选出了10个最勤快的员工和10个最懒惰的员工，最后呢他会发现他把这个最懒惰的员工当中的一部分拿来然后做奖励。很多人是不理解的，说老板你会不会把这个概念弄错了。后来这老板就很坚定地说，因为他的这个惰性，他会提前把一些事情做好准备，因为他懒得走2个来回，他觉得一个来回能解决的事情他会在一个来回里去做，所以他比那些特别勤快的员工其实更高效。那对于这样的来说，老板看到的是一个更高效的一个结果的话，他就不在意大家评出来的懒惰或者是一个勤快的员工。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员工的一种可能性。那但是我觉得这种领导的艺术其实不是很多人都具备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更多的是出给企业的管理者。 对的， 你怎么样来把员工的这种他的工作效能很好的激发起来。大元，你现在因为也是做一个创业公司的负责人，你在想如果你再去招贤纳士招聘员工的时候，你会不会刻意把这个当成一个标准？ 我 会偷懒这个标准。 会偷懒的话就是与其说会偷懒，不如说他是有技巧的。还有呢，就是可能每一家公司都会有一个这个过程。比如说这个职场有高招，我们已经恬不知耻的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从1到100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多很多的这个附加，包括系统的这个内容来去，甚至是个人来去融入到其中。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公司就是从0到1是需要这个拼劲儿、闯劲儿，包括勇气，就是很多这个虚幻的可能就是落在实处，就是一个虎字最后干成了。但是呢，很多公司是死于从1到100。那这个里面我们与其探讨说如何去偷懒，不如说如何做企业有技巧，如何做岗位有技巧。所以在与其我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这个对于员工的要求就是你有执行力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就不是了，更为结果论一些。 对， 而且呢，可能就是专岗，同样呢，他要对整个的这个工作链条所熟悉，这个是我对在这一个阶段，就是企业的一个发展阶段，从一要做到100的时候。这一个阶段的这个要求。 所以就是如果你去在每一个阶段去招纳员工的时候，你的那个审判的标准 是不一样， 择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的那这种会偷懒的员工，你觉得他至少应该是在1到100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在0在1的时候，0到1你是不需要这样的员工的， 是不需要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理解它，非常简单，就是所谓的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或者我们经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其实都是对这种持续性的一种或者说一种反观，一种理解。 我们特别理解有一些企业在一开始我们觉得发展的非常好，为什么到后半段的时候发现这个企业就像一个庞大的一个机器一样，它运转越来越慢，它的动作越来越迟缓，其实可能就是没有在过程当中有效的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能动性。所以这个一到一百如果有机会要招聘的话，你会把这个会偷懒的这个员工招入到这个行列或者公司的阶段？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高丽是很清楚，然后包括这个我身边的一些这个投资人也好，或者创业者，实际我更多的现在的这种合作方式都是找垂直领域的大牛，比如说像高丽这样。高丽呢本身是央广的这个著名主持人，但是基本上来这个职场有高招是半兼职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兼职或者全职不是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核心，而在于在规定时间内产出我想要的这个结果。其实同其他的这个合作伙伴也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这样的一群人做的一个组合拳，大家是可以达成从一到一百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的。而且这样的人他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首先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呢我在寻求其他方面的这个突破，但我这个突破点不是特别确定的时候，实际真的很难说高丽你辞职吧，是吧，这个是不现实的。而且呢我觉得我在坑你，我有可能是把你带到坑里头去了，或者说跟其他人，因为他们已经有所成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不断的打烂自己，不断的去推翻自己，不断的去否定自己，但做一个创业公司或者是一个创业团队，这一点恰恰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寻找的合作的巧劲儿一定是特别核心的一点。 对，这个我是很认同的，这跟我们最开始其实就拿职场有高招，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可以跟大家感怀一下。我们的节目是1月22号正式开播，就是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不算蹒跚学步，因为大元作为出品人他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我也大言不惭啊，他网罗到的所谓的一些业界大咖来组成这么一个团队。但是毕竟在青年广播我们是需要一个节目气质的融合度的，这个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未必我是那个领域的很好的主持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做很好的主持人，那在这个主持的过程当中不能再用你原来的所谓的你的专业的能力和你的资历来衡量在这个平台上的出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对自己不断所谓推翻，所谓挑战，所谓学会去偷懒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学偷懒就是一个你会不会偷懒，就是一个你怎么来理解这个平台和对大家的一种互动。比如说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主持人的呈现，可能大家看不到的是我们实业的这个文案，每一期节目几乎都是实业的文案。那有效的偷懒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不可以把这个实业的全部的内容叠加进来，因为这不是一个知识或者信息的灌输内容，我们要做一个有效的筛选，这个筛选就是偷懒。在和嘉宾的互动当中你要摘取它的有效部分来抵充你的这个所谓的文案的有效部分，让这个节目呈现更多元更精彩的一种内容。其实这个就是在直播过程当中用你的所谓的专业化的能力来做一个高技巧的一个偷懒。 是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职场有高招从1月22号开播到走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希望用我们不一样的方式来在青年广播的面前，在青年朋友面前呈现我们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所以也不知道我们这种会偷懒的这种方式有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请各位相信我们一直在努力做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大元来跟青年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更有效的去学会这个偷懒的技巧，给大家几个方案。 首先呢就是我还是喜欢前置条件啊，就是勤奋才是你偷懒的前提， 资本。 对，就是你在没有这个勤奋的这个基础，你是找不到每个工作的关键节点的。那你找不到关键的节点的话，实际上你是想偷懒是无从下手的。 对， 那么还有就珍惜你的青春，你会发现在我和高丽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时间才是你最大的成本。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时间也是你的成本，但同时也是你的资本。在这个年龄段更好的去丰富自己，别是这个领导 布置给一个工作，说是当天完成，你真就当天全扑在这儿上了，留给自己思考和充电的一些时间，学会使用巧劲儿。每一个领导都喜欢这个，首先是勤奋的、有态度的、有执行力的，当然他会把这个有巧劲儿、更有效率的这个员工列为一等。对，这个是属于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的话，那是具备不可替代素质的。 所以这是大元从一个公司的 leader 给各位的建议。那我从我自己的一个职场经验来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排除一个优先等级。就是我第一件事情首要做的是什么，这样排出一个次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工作非常有效，你也可以做到会偷懒，拿到这个偷懒的技巧，可以让你在职场当中慢慢的成为一个像大元说的不可替代的这么一个职场位置。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一个从一直想混到 leader 没混到的一个职业职场人啊，和一位这个企业的 leader 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呢，在一直播或者其他我们的互动平台能